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病毒大瘟疫就第三波，而家个病源咧就已经唔需要再点质疑。 系 经过袁国勇、许仕昌同埋 何伯良， 何伯良， 嗯， 三大医学专家一致指证，就系、是、你林郑月娥一手搞出嚟嘅边境免检疫大漏洞， 嗯， 令到香港人三个星期。港人自救公民意识维持的这个无确诊付诸东流。 嗯。 而且特区政府呢还在赖。就是这个是应船东协会要求的特权。 嗯。 个理由是很好笑。他说因为啲海员呢是海上漂 流。海上漂流记嘛。 海上漂流呢惨过鲁滨逊漂流记再加那套少年派。可能呢班人呢睇少年派李安嗰套睇到入晒气。 嗯。 个个都好凄凉。 嗯。 於是俾佢埋岸呢就驚上岸呢唔俾佢上岸呢佢会出现一啲精神错乱啊或者即係嗰啲咁嘅迷离境界啊。咁或者性苦闷啊等等。即係老老实实。大家都唔知啦，俾佢上岸走，佢走去边啦？啲大陆船员嚟噶嘛，梗系拨兰街啦，啱唔啱啊？系嘛，整一个快餐，喂，男人嚟嘅啫，系咪？然后上翻岸，所以咧，你而家应该咁多海员通街走咧，我认为另一个高危系拨兰街性工作者 ，OK， 去嗰度揾啦。 嗱唔係喎，陶生我又有另外睇法，因為有記者呢就跟隨咁有啲海員呢就發現佢喺深水埗就買電器喎，所以呢我諗唔係 淨係買 啲唔係淨係寶蘭街嘅，因為呢你海員呢如果係上兩代人行船又好，或者你退到呢個咩魔道王時代都好啦，你行船咩都闷啦、 啊！我话你听，香港工业全盛时期有一只香港制造，叫做吹气公仔，啊，就系好似嗰套《Castaway》，啊，边个做啊 ？Tom Hanks，Tom Hanks 嗰只波啊，叫做 Wilson， 有个名字啊， 系啊， 呢啲一定系又系好似嗰只波 Wilson 里边有气嘅，而家个气吹出嚟咧，一个人形啊。咁有名嘅一个 Linda， 嗰个叫 Susie， 然后个口唇嗰、那个 size 又有大有细，对眼呢我全部鬼妹嚟个。咁然后呢就供以供呢啲海员呢嘅手足呢係揽住喺个船舱呢係嚟到倾偈慰藉做一对好亲密嘅朋友。你做得海员预咗㗎啦，即係做得警察。喂，日晒雨淋，日日而家咁七月头，系嘛？朝头早又落去巡逼，又遇到暴徒，又要起誓殴，系嘛？喂，阿董生，你两仔爷咧都系经营航运公司，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未听过香港有呢一只曾经傲视全球啊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产品啊？ 嗯， 啱唔啱啊？ 嗯， 吓 嗱， 喂，漂泊。海洋喂大佬是咪以前落南洋嗰啲就夠系啦是咪呀、 嗯、 我哋呀以前去英国读书两年都冇得返嚟香港啦，放假自己去啲餐馆洗大饼呀咩嘢嗰啲咁嘅留学生马铃薯的日子呀嗰啲呢刘少明教授呀岭南大学写咗出嚟呢啲㗎啦，揼石仔边个一學眼去。 嗯， 你而家咁开个窿俾佢是咪好嘛，然后俾佢入嚟咧，公然播毒，系咪？ 我谂， 喂，而家整到每日一百几，埋单就要全香港饮食界同铺头，而家你连堂食都封埋，你点赔偿？而家望落去香港啊，惨啊！卒之咧，日治时期三年零八个月咧，都可以俾人怀念。一惨过三年零八个月。 你知唔知而家最幸 福市面、啊、 最幸福可以堂食嘅喺边度啊？ 边度？ 赤柱嗰啲弟兄 啊，系啊， 脊柱有一堂， 或者是即是现在听着收音机那些叫做俗称猫仔是吧，他们那个术语即是的时候，现在你们很幸福啊，知不知道你哋全部可以堂食啊！你哋 小欖街讀書、 啊，我哋就冇得堂食啊！ 你哋今晚都聽開呢個光明頂， 各位呢個江湖弟兄， 雖然你哋都好淒涼嚇、啊， 嗯， 水飯房啊裏邊咧嗰種生涯都慘過行船，唔緊要啦， 嗯， 係嘛？但係咧，而家你哋呢班喺赤柱裏邊聽緊光明頂咧。即係以前劉夢紅嗰啲前 fans 咧，仲未出拆嘅嗰啲咧，我諗你哋應該啊，聽日喺個飯堂嗰度食嘅時候咧，要懷念一下出邊個監倉個700万人住喺一個大監獄啊！ 因為點解咧？ 啊，嗰種凄慘法， 即係林鄭佢哋嗰啲咁嘅坐冷氣房高官嘅思維，佢以為人人都有個 office 辦公室，有冷氣，買個飯坐喺度，舒舒服服咁就可以食。佢要知道香港有好多嘅即係工人啦，做地盤啦，做裝修啦，或者送貨啦，甚至好多嘅職業司機咧，喂，人哋係冇 office 嘅， 係啊， 冇冷氣間可以坐喺度食嘢嘅。咁呢班人佢哋成日流流長，都係但求咧啊食嗰餐晏嘅時候舒舒服服有個地方唔係太過塵，即係沙塵滾滾。咁而家咧，你就美即係當然啦，你係美其名就 好多行政問題嘅，你睇住禮拜三之後嗰個大亂咯，話俾你聽。 唉， 未試過香港，包括日治時代基谷廉介做總督做得好過林鄭。 嗯， 因為嗰陣時起碼香港咧個衞生嚇，同埋咧係冇瘟疫。同埋咧日治時代咧不但照常跑馬。 最好笑啊！張建宗有記者問佢。喂，好多人冇辦公室咁點？佢話郊野公園咧，其實咧都即係只要唔好亂丟垃圾咧，就都 即係攞個飯盒去冚。 即係上去咩啊？大埔道啊，馬騮山嗰度 啊，馬騮山 行石梨背水塘定乜嘢？ 同啲馬騮一齊 係啊， 一齊 去郊野公園食飯盒。你真係佢去過未？佢知唔知有馬騮？ 嗯， 啊啲马骝咧系会落嚟同你一齐分享个饭盒嘅， 嗯，仲要搲两嘢，马骝有艾滋病添，我话你听 HIV 啊， 即系去郊野公园食饭盒，呢个真系 写 喂何不食肉糜咧？我哋读书都读得多啊，郊野公园食饭盒，我相信已经系将会载入史册噶啦。 唔系你咁样搞法，你身为特首杀人凶手嚟嘅，可以咁讲吓。喂，我哋香港700万人辛辛苦苦三个礼拜。 嗯， 我哋喺光明顶都呼吁同埋赞扬大家，我哋香港港人自救嘅精神，而家俾佢一夜付诸东流。 嗯， 呢条数点计？ 喂，佢仲振振有词噶，就话张弛有道、啊， 仲话袁国勇呢啲咧系误解。 系啊， 喂，三个都医学专家， 有船员确诊要隔离啦，喺海度。 系啊， 系咪先？有啲去大陸又確診，有啲喺香港個海面又確診。 因為好多大陸船員，嗰啲船係大陸船，佢就覺得而家大陸咧係跟呢個叫控制疫情好成功，同埋咧聽埋埋話深圳驚你香港人過去賴，令佢哋賴嘢多過你驚過大陸。 唔係啊，唔係大陸啊，南亞好多嘅，菲律賓啊。嗰啲咧都有好多菲律賓船員啊，而菲律賓嘅疫情亦都唔輕噶，呢一啲，所以咧 冇嘢，你驚咩？海員海上漂泊苦悶啫，你一上岸俾佢入去嗰個邊境嘅嗰度集中， 嗯， 係咪？冇苦悶噶，你知唔知而家有一隻 I T 技術叫 V R 啊？ 點啊？ 戴起隻鏡，直情係叫做實況啊嘅虛擬環境，你咪逐個海員逐個上岸。喺嗰度個房嗰度大房嗰度，一人送一副 VR 俾佢遊足360度遊香港咯，啱唔啱啊？啱啱仲可以教呢個叫解像度，仲可以教360度高低，係咪？ 嗯， 個人帶個 VR， 唔准行出嗰個叫禁閉型，就係、是、講禁閉集中型半步，有個福利就係一人帶俾個 VR 你，你睇足。一晚， 嗯， 系嘛？由全香港九龙塘、深水埗呢、這个叫尖沙咀、砵兰街睇晒，睇完你咪游完一轮香港，有咩苦闷啫？ 而家大把僆仔而家自閉喺屋企啊，喺嗰度睇睇 YouTube 啊，係嘛？閂埋道門，房門唔出嚟，冇事噶。 嗯， 咩叫飛拍飛飄拍海上少年派係嘛？哇！啊，又話我撞到老虎，又話見到斑馬咁樣啊！哇！呢啲真係啊， 即係你同佢哋去講呢啲咁嘅道理咧。 我特區政府一定要就呢個第三波向全民問責提供賠償。如果咁樣落去，每日百幾百幾，我就算唔幾何級數。 咪仲有一個問題就係 幾時開 放？而家淨係飲食界埋單啊嘛，為呢件事。 慘啊！ 喂，點解全部都係因為呢個飲食？要唔可以堂食就可以解決問題？ 咩叫張弛有道啫？喂，佢即係咁喎，你哋唔死人呢，我就唔會呢去補呢個窿。 係啊， 你飛得到你死人啦，哦，咁我哋因應形情況最新發展嚟到作一個相應嘅回應。佢咁講，呢啲係官僚嘅托念嘅，即係你一定要死人先。 嗯， 係咪？你一定要死人，即係話我成間大廈，我冇任何防火設備。冇任何燒呢個滅火筒， 嗯， 然後我而家話喂咁樣唔得㗎喎， 嗯， 一路呢話你唔專業，你誤解， 嗯， 好啦，直到成間大廈 火燭， 火燭燒緊三層啦， 嗯， 係咪頂樓燒三層啦，死十個啦，咁我因應而家形勢嘅唔同，我於是決定裝置返滅火筒啦。消防處可唔可以咁做？消防處處長，你以後 check 嗰啲新樓啊，嗰啲寫字樓你用翻而家特區政府呢個張弛有道嘅邏輯， 何柏良醫生嘅名句。 等到每棟大廈火燭燒死人先，你先至走去 check 防火條例，好唔好？ 所以我成日話，嗱，何柏良醫生都講過，有常識嘅都知道會出事啦。依個咁嘅豁免， 梗係啊。 仲有特區政府唔係冇依啲專家，袁國勇、何柏良、許樹昌 一早講俾你聽。 但係我已經講過喺個節目裏邊，依個政府係侮辱斯文啊！ 個個幾廿萬一個月。坐冷气间， 唔信专业， 而系专业闹讲，仲闹翻你转头。 系啊， 而家袁国勇咧，而家豁出去。 嗯， 嗱，佢不顾国安法。 嗯， 接受英帝国 BBC 电视采访。 嗱，依啲有风骨啊， 话俾英国人听，话俾英帝听，佢相信当初武汉有隐瞒疫情。 嗯， 哇，真系惨啊！佢曾经被指为港独医生。亦被美國白種左膠嗰個唔知乜鬼教授，因為佢抨擊中國人食蝙蝠老鼠， 係啊， 被洋左膠話佢推行飲食種族主義，但香港人信曬佢，吹咩？係咪？佢而家話有漏洞，而家咪就係咯，係嘛？我廣告翻嚟再講。所以一年內咧，而家第三筆血債，第一筆就梗係送中法。第二筆咧就係、是、積極推行國安法，第三則咧就係、是、邊境啊，呢、這個叫開窿法。 係嗱，其實除咗海員咧，我哋都講過有成三十幾項豁免㗎，裏邊 一早我哋兩三個禮拜前講咗啦，機組人員係咪而家出 資二十多萬人， 我哋又唔係專業啦， 檢疫進入進出香港， 而家你排出個圖譜出嚟咪 check 到咯。个的士司机去嗰度接，跟住的士司机系嘛交更走去邻近嗰啲咁嘅茶餐厅，系、嘛？ 系啊， 所以咧系基层人士嗰度咧系开始散播，一路到黄大仙，哇，家惨啊！慈云山、九龙湾，系咪？ 嗯， 啊，尖沙咀、旺角、香港南区嗰啲山顶， 喂，最可恶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呢半年咧。即系咁样去牺牲我哋嘅自由。 咁我要你个政府嚟做乜嘢？ 我哋都系望有一日咧，能够咧系可以免除晒本土嘅感染。呢、這个咁嘅豁免方案，即系唔知边个咁嘅聪明人定出嚟。即系结果，我哋半年嘅努力咧系付诸东流，唔止真系而家输达， 输达大镬啦！连呢个叫谭德赛啊，呢、這个咁嘅非洲佬啊。嗰檔咁嘅 WHO 啊， 嗯， 都話喂，香港嘅咁樣嘅武肺爆發係令人擔憂。 嗯， 佢睇， 因為好明顯咧，係依個行政失誤同埋咧一個錯誤嘅判斷嚟噶嘛。因為你喺依個豁免之前咧，香港一路係守得好好嘅， 有20几日 都唔知佢㗎啦，一听到嗰个咩陈肇始当初半年前啊唔可以向大陆封关啊，因为影响到14亿人对香港嘅观感啊。你啊听到呢句嘢呢，呢隻咁嘅肥婆呢都冇资格坐嗰个位。 喂，梗係 呢种咁嘅叫情绪式嘅思考。 观感重要定人命重要啊， 系咪 呢个简单问题啫，系咪先。 咁你而家老董咪俾人话佢做赞助人嗰个船东会要求有特权。咁老董 care 唔 care 佢呀喺700万人眼中个观感呢咩、啊、叫观感呢、啊、 观感点样计呢， 系咪你而家搞到咁样，你成个特区班子呀、加埋呢个行会呀、在世界上过埋国安法，是吧，个观感又是什么呢，我说四个字就不知所谓啦，呢啲是吧， 同埋观感根本就唔能够量化。 喂，呢啲咪就係做护士长，做到护士长嗰个 level 就係咁样样。你逼佢上去做局长啊，婆婆妈妈啲嘢，你又唔可以话佢，喂佢，喂佢好有爱心喎、佢真係血浓于水喎、係咪，呢啲就係香港呢十几廿年呢种充斥嗰种不知所谓啊。嗰啲咩正能量啊，活在当下啊，呢、这个叫做香港明天会更好啊，呢啲咁嘅叫正能量盲目乐观主义口号啊嘅情绪，变咗做一个决策。咁咪揽住死囉，而家你死好啦。 我真係记得喺今年嘅年初1月20几号林郑讲过封关不适宜不切实际。陈肇始跟住翌日讲封关需要考虑内地嘅感受。 係啊。 啊，记得㗎呢啲。好啦，陈茂波跟住又讲。 而家唔考虑内地感受啊。 大家一家人唔可以随便封。 係 咪先。好啦，而家一家人啦。 喂，乜你林郑喺度要喐嗰啲香港年轻人中学生啲細路仔，你有当过香港下一代系一家人吗？你有咩？ 哼。 係。咪而家呢条数点计啊，第三波啊， 明明是可以避免的，那30几项豁免呢，其实很多呢是即是 现在香港大镬到这样，你还厚颜无耻，成班人日日出来开记者听都不想听了，讲埋啲垃圾，是吧，现在你搞到入安老院那些惨啊， 是啊，全部 那些惨啊， 全部年纪大、啊。 喂，那些呢就真是惨过做行海员啊。80几90岁 冇得走啊， 啲老婆啲家属啊，即係嗰个伯爷婆安代个伯爷公啊，都出唔到嚟啊。 係啊。 里面安老院嗰啲膳食。 喂，混喺个安老院里面又唔俾探，佢又出唔到嚟。 仔女又要视像。 咁同混喺只船上面。 係啊，边个 唔人道。 係咪 啊，仲要送埋条命。 哇。 喂，咁即係香港嘅人就唔系人命。 咪 啊，海员嗰啲感受就 安老院嗰度而家就 系人道， 而家二月诶，系咪啊？二月尾已经唔准，即系喺医院嗰度咧，亲去咧，嗰啲亲属入唔到，到而家5个月。 系啊，咁人道 80几岁， 系啊， 孤独无依，个个咁老，系咪？喺里边咧就对住四面墙，同埋啲院友 ，OK。出面啲人送饭入去而家都唔得。 係啊，唔可以送外面嘅东西。 探视冇得探。 係啊。 OK? 係。 咁而家边个惨，各位照顾啲海员海上漂泊 ,OK? 啊，30几类同豁免。喂，你个政府要嚟做乜嘢 先？最离谱係一早已经包括醫生， 唔怪得你爭 我哋亦都講過，輿論亦都批評過呢個豁免， 唔怪得 漏洞百出， 細聲唔對，即係話唔好選啦。九月立法會，你叫嗰班保皇親中，你點樣撐啊林鄭啊？你叫佢撐林鄭慘，我叫佢食狗屎啦！佢不如食督屎俾你睇啊！交換我唔使撐林鄭， 撐佢咪就真係攬炒咯。 嗱，而家真係林鄭呢啲嘛，幾話掃把聲，係咪？當初。他說要將陳同佳送去台灣，陳同佳現在是全香港最逍遙快活的那個，你達不到。第二，反蒙面法，不准人戴口罩，現在呢 立法要 不戴口罩就要罰錢， 是啊，內外都要罰，室內外室都要罰， 是吧好了，你現在 當初對這個送中法，我為免香港做犯罪天堂、逃犯天堂，而家咧，人哋西方文明國家，英國、加拿大、澳洲，甚至美國， 撤销引渡协议双边，你香港将会成为逃犯天堂。 嗯， 哇！呢件汤猪凳我真系写个福字，啱嘛？哇！点解咁邪啊？而家咧，啱嘛？佢当然系反滥炒啦。早几个月前，又黄色经济圈，又话咩咩。而家全国变香港变嘅病毒经济圈，星期三冇晒糖食。黄蓝红白黑全部揽住死，邪唔邪？ 唉，真系 哇！如果呢件嘢喺五百年前出现喺英国同欧洲，当咗系女巫啦，你知唔知？ 哦，即系 我真系写个服字，唔服唔得，我信呢个世界有神。 宗教裁判所就已经讲咗个 上诉。我信有命理同埋有神啊！新闻翻嚟再讲。 Smart 通知全港。 佢呢个特区政府奇怪，佢样样咧都天一半地一半嚟做。 讲过啦， 即系话你封嗰啲咁嘅餐饮咧，佢就封六点，夜晚六点至到凌晨。我哋嗰阵时都讲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咪嗰啲病毒系阿乌嚟嘅？要呢个太阳落山先出嚟捉啲小朋友咧？好啦，今日海滩又系， 嗯， 佢当初就封嗰啲洗手间同埋更衣室。咁而家咧就封埋嗰个海滩， 系啊， 咁所以咧而家你封个海滩，其实有一类人咧都仲可以享受海浴嘅，就系、是、有游艇嗰啲啦。 嗯， 哇，真系香港贫富悬殊更为突显啊！泰喺深湾啊、铜锣湾、皇家游艇会啊嗰啲一隻隻咧，系可以开到去钓中洲啊、大庙啊嗰啲海中心啊，系嘛？只要望清楚有冇鲨鱼先，系咪？一家大细 ，OK。照样喺嗰度跳水， 嗯， 照样喺嗰度咧，系享受碧波荡漾。哇！嗰啲普通市民而家就惨，系嘛？ 系啊， 当然啦，唉，即系而家你搞到咁样咧，每日百几百几咧，我唔知会到几时。同埋香港系嗰种经济形态，你都知啊，系嘛？ 嗯， 日日出嚟好多系做。真系喺个街嗰度走趯嘅吓。 嗯，嗱，你我睇翻咧，政府 就算系卖保险， 新闻公布啊 ，sales， 佢七月十九号，即系冇几耐之前啦。咁咧就仲系讲紧咧，香港到今，即系话去到十九号咧，并冇任何由内地、澳门、台湾到港豁免人士确诊2019病毒嘅个案。 嗯， 嗱，佢十九号嘅时候咧，依然都仲系好口硬啊。咁仲話緊呢，呢個即係要維持呢個香港嘅正常運作啊，確保物資食物供應啊，所以設立呢個豁免機制實屬必要嘅，包括跨境貨車司機、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等必要人員。喂，你記唔記得喺成都嗰個美國大使館嗰幾百個美國嘅工作人員同埋家屬係咪要返去？中國政府俾唔俾佢哋返去呢？俾，但系咧，唔该你哋留低检疫啊！依、這个攞你哋嗰、那个啊唾液，同埋咧要嗰、那个十四日。咁、 嗯、 啊，结果美国唔肯啊，结果拉到。喂，呢啲都系大使馆人员嚟 噶、 啊。 网络传出嘅消息 系咁，但系啊，咁香港就唔使噶。可以好似头先讲嘅三十几项里面呢，除咗呢啲跨境嘅船员啊、机组人员啊，仲有好多企业啊、呢、這个学生啊、一啲公务人员啊，甚至学术界都系有㗎喎，有啲喺好似喺深圳嘅学校里面嘅人员都得㗎喎。喂，你呢几下项嘅豁免呢，其实而家多源头爆发啦，香港系唔系净系海员？我相信，因为仲有好多不明嘅来源啊，有啲人啊冇出过去外地啊，有啲直情喺呢个自己个屋企楼下嘅街市啊，咁样全部呢啲咧已经系散晒出去啦。唉，真系 每日几廿个咧，我都揾炒唔到啊， 炒唔到噶啦，今时今日， 哇，咁样落去啦，真系。香港嘅醫療系統冇得頂。 哦，咁跟住咪引入話，而家中聯辦都講咗啦，話準備好曬啲硬件啊，幫你哋起方艙啊，跟住呢、這個幫你哋啊嘛，啊，皇恩浩蕩啊，而家 最大嘅幫你就係都話啦， 將愛國藍絲確診全部上遷上大灣區，實現林鄭月娥一年前呢日夜宣傳的一小時生活區 ，OK？ 大陸祖國咧嘅醫療極之先進，係嘛？唔好歧視，唔好歧視內地醫護人員 ，OK？ 裏邊嗰啲硬件咧靚正過美國，咁就最好啦。 係啊， 係咪？ 嗯， 隔離又好，咩都好嚇，確診又全部外國係或者直情咧。用年齡劃線 ，OK？ 唔係、那個問題，喂，我而家我唔明白個邏輯啊嘛！我哋光明你成日講邏輯，你叫我哋香港人唔出街 ，home office 唔出去食飯唔聚會 ，OK OK， 停埋貨咩都唔做得啦。咁但係解決唔到件事，因為你嗰三十幾項嘅豁免咧，你依然存在。 嗱，老老實有啲真係有啲真係你冇辦法封嘅。你譬如你香港係一個即係一個孤島，你嗰啲肉啊點樣運入嚟咧，係咪全部餓死咧？但係你針對呢啲行業咧，你不能夠話有個窿變佢，俾佢咧係冇染雞籠啊，入嚟啪一啪冇燒就得啦。 嗯， 你一定要喺果樹限制翻佢嗰個活動。 嗯。 是咪？ 嗯， 机组人员啊，咩都好咧，系嘛？嗰啲做飞机 唔系啊？咁而家佢机组人员咪要求佢哋要攞到嗰个阴性检测嘅结果，先再飞嚟香港咯。咁呢件事其实你可以一早做噶嘛？系嘛？个船员嗰个豁免嗰个检疫，咁你而家星期三话停止啦。咁呢啲又系一早可以做噶嘛？系咪？一定要死咗人，死咗香港人之后先要做咧？ 根据张建宗啲官就话叫。松弛 張弛有道啊嘛，張咩叫張咩叫弛，即係死人啦、啊。 即係話因應形勢嘅發展，我哋去採取對應嘅措施。 嗱，呢啲唔係人馬嚟㗎，即係簡單講，我翻譯嘅意思即係話唔死人，我哋都唔做。 係啦， 咩叫張弛有道呢？ 就係咯， 呢啲唔係人馬嚟嘅。 火燭嗰個例子咯。 而家個説法就係咧，死咗人就做啦，我哋係咯。咁你香港人識聽啦、 啊。你全香港以後嗰啲落成嗰啲。大厦嗰啲消防条例啊，唔需要捉到咁啦，系咪？跟正呢个逻辑做咪好咯？ 系啊， 系嘛？ 即系你大咗肚先食避孕药，咁、 啊、 样 系 啊，呢、這个逻辑咯，而家就系、 是、取替所有避孕药， 系啊，避孕套都唔使， 提供事后丸。 即系而家大咗肚啦，咁你叫个男嘅用避孕套 啊， 啊，就防止继续咧呢个生仔咁、啊、样咯。咩逻辑啊？呢个 哇，真系每日百几啊，跟住唔知道几时 嗯。 啊，咁样落去点算？啊，九月就嚟啦，系咪？细路仔又继续 online 啊，又 home office， 仲有好多行业，喂，好多 死噶啦， 销售啊，你连带噶嘛？ 喂，你而家香港， 你唔系就系饮食噶嘛？系嘛？ 好多 即系香港嗰个生，即系嗰个经济嘅活动咧，你都知道我哋系个 sales 之城嚟噶嘛？我哋乜嘢都系销售噶，你卖保险、卖车、卖楼。系嘛？ 唔好讲话咩啦！你而家坐去某嗰啲 Starbucks 啊，嗰啲咁样，你坐低，你系咪见到周围啊？嗰啲保险从业员喺度讲 policy 啊，有啲系补习啊，系咪啊？ 乜都有啦。 喺嗰啲咁嘅嗰两间咁嘅几廿蚊一杯咖啡嘅嗰啲吓，点解佢俾你一坐两个钟啊嘛？系嘛？等个客落搭啊嘛？喂，呢啲。你叫佢唔好嗰啲餐，嗰啲餐飲全部取消堂食，佢點算啊？ 即係冇客咯，即係見唔到客咯，係咪先？ 有嗰、那個賣保險個 sales， 如果生得靚嘅，咁叫個客上佢屋企咯，最好單身住啦。啊，咁啊好啊，咁我唔買，我諗到呢度，我都係男人啦，你知唔知有血有肉嘅人啦？ 嗯， 啊，既然係咁，呢度要讚啊林鄭。系咪？ 佢有冇有冇咁嘅聪明？ 唔使去 Starbucks 签 policy。哎，阿姐姐姐，我想买，你屋企有冇人啊？我一个人独居。哦，好啊，好啊。啊，我今晚咧，我做光明顶啊，唔得，我日头唔得闲，十二点上嚟，你同我慢慢讲解好唔好？吓、啊，呢份咩人寿嗰份医疗，我仲想听，想唔想？想唔想买？梗系想啦、啊，系咪？咁啊，又行开行到身水身汗。 喂，仲有啊，好多你都知啦，就唔系一个去噶嘛。而家好即系好多时都系两个一齐去倾嘅、嗯，即系因为种种原因啦。咁你 两个啫。 咁有啲 senior 啲咪傍住，系咪？ 即系 me 有啲有个女嘅， 你得咁得， 又搵多个女嘅陪下 咩？而家 系嘛？惊 me too 啊嘛。咁而家你倾唔到单啊，就算你阿陶生你肯倾，系嘛？ 咁隨時有過限罪令。 而家最驚係賴嘢 me too， 中招 me too 啫。咁仲有嗰隻 me too 嘅咩？咁乜話你勾唔勾啲啊？你講緊咸豐年。 me too 啊，咸豐年㗎。 冇人講呢隻。 講 BLM 係咪又？ 冇㗎啦，而家 BLM 講唔講 啊？啊，即係你話死唔死啊？咁樣搞法你話唔邪有鬼，真係邪。 喂，即係一個政府嘅政策呢，你防疫，而家你對香港市民嘅自由同埋佢嘅權利呢，你就好凶狠㗎喎， 凶狠 做得。但你對於你唔係香港嘅人呢，譬如啲海員啊、大陸啊、咩跨境啊、咩嗰啲公務啊嗰啲呢，你又要考慮佢嘅感受㗎喎。好奇怪㗎喎。 呢、這個呢話俾你聽，拉返歪個鏡頭，頭先講呢個命理啊、天意啊、女巫嗰啲啲，你唔好唔信。我哋都諗起1997年6月30號晚主權移交黑雨鳴鈴鳳樓、哇，嗰種風雨你未見過，跟住22年呢都冇見，包括山竹10號風球都冇過，冇嗰晚咁恐怖，邪唔邪？呢啲係一個慶典嚟㗎嘛，以後每一年都冇試過，跟住嗰年嘅年初二花车游行， 系咯， 一个英国女游客咧，系不幸身亡。你唔好唔信。喺历史上，我哋学警方公关讲，将个镜头拉歪啲个画面咧，试过。呢、這个18世纪，当法王路易十六迎娶澳国公主玛丽安东尼咧，佢哋婚礼嗰一日啊，你咩啊？签嗰个婚书啊？嗰支羽毛筆啊，嗰條管塞咗。 哦， 當路易簽名嘅時候咧，一大滴黑墨水劈張紙去遮住、冚住個簽名。 哦， 周圍嗰啲教士睇到，哇，唔係好老禮啊！好啦，跟住當晚咧搭個平台慶賀大婚，係咪？點知佢放煙花？點知個平台坐人坐得重過頭多過頭，砰一聲冧咗。死1000多百，呢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后来两公婆死于大革命嘅断头台。呢、这个此其一。第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喺1895年咧，这个登基，系嘛？佢嗰个皇后咧，沙后咧系来自德国嘅。在登基那一天呢，就是国王，即是沙皇大婚啦，全国欢庆。在莫斯科呢，就安排了呢一个呢派饼仔，即是那个国王呢新婚呢，于是向啲民众呢派礼物包。啲礼物包里面有块嗰啲，即是嗰啲 ginger cake 啊，或者一个公仔咁。咁呢派发啲礼物包嘅地方是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呢就啱啱呢是有一个军事演习完咗，嗰啲嘢咧冇收拾好，同埋咧当时安排嘅庆典系安排200,000人嚟领取，结果咧全国各地咧系嚟咗80,000人，结果礼物包唔够派，人头涌涌嗰啲俄罗斯嗰啲农民咧就走嚟伸手咧系抢啊，咁同时喺圣彼得堡咧，尼古拉二世嘅婚礼正在进行。结果在莫斯科广场咧发生践踏啊！ 哦， 当场咧就死8000人。 哦， 嗰日系尼古拉二世同沙后啊新婚大喜。行入教堂嗰阵时，嗰啲随从话俾你听：，喂，大镬啊！莫斯科嗰边咧，嗰个庆典本来好开心啊，死几多？2000唔止啊，3000唔止，8000。佢行入教堂嘅时候咧，佢佩戴嘅一个。即是国王那个新郎哥同埋佢嗰个登基啊，佢佩戴有一块嗰啲银色嘅饰物啊，係好似係嗰啲点讲嗰啲襟啊， 嗰啲类似嗰啲胸 披肩啊，一个银色嘅小披肩係戴住嘅，行埋去个主教嗰时成个块小披肩跌咗落地下，未见过，哇，当场啲人呢又大惊失色。是不是他的新婚太太说不用怕，不用怕，没事，不用努力，继续走啊，这样。结果怎样呢？尼古拉二世。 是惨啊，成家死得惨。 啊，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持要带领军队去东线，结果呢打败仗，回来 列宁爆发革命，然后呢就佢嗰个白军啊，即系嗰啲贵族啊，嗰、那个集团咧，即系个白军同红军咧，系发生内战。 系啊，先系二月革命，咁就 二月革命系1905年。 系啦， 二月革命咧，嗰、那个咧，二月革命咧，就已经系嗰次咧圣彼得堡大游行咧，又系枪杀咗几千人。 系啊，跟住十月革命就惨啦。 然后佢开放嗰个叫议会， 系啦， 但系呢个议会系冇权嘅。最终的否决权在国王，在这个沙皇上。最终呢就全家四个女一个仔被列宁那些革命分子运了在乌拉尔山下面一个旧的别墅。当他那些保皇军杀紧近的时候离35公里。那班列宁那班共产党说要撤退。夜晚黑1:30叫醒全家，叫他落去个地下室。 地牢。 叭叭叭叭叭。 喂，仲最惨唔系咁，最惨系跟住咧，唔知用咩方法将佢哋溶尸。 溶尸。 搵唔翻嘅。 同埋最惨就系咧，嗰四个 尸骸都冇。 佢收埋好多钻石。 嗯。 佢以为转移去第二度咧，佢阿妈叫佢将啲钻石咧，缝喺嗰个裙嘅里边。於是佢哋每个公主咧，系各自着咗一层最昂贵嘅避弹衣。结果喺里边咧，喺下边咧，俾嗰啲共产党嗰啲枪手开枪，其实打好多枪。哇！打到咧， 因为钻石定挡住啲子弹， 挡半挡唔挡， 系咯， 因为子弹入得浅， 系啊， 依系伤， 系啊， 于是系痛到咧喺碌喺地下呻吟，要埋去砰对住个头， 有啲唔成年，未成年嘅， 所以咪传言有一个 Anastasia 就走咗出去，当然呢个唔系啊。后来英格利褒曼由八年后拍摄一套戏叫《真假公主》，但系呢啲后来系证实系假冒嘅。好啦，广告翻。所以唔怪得以前咧，嗰啲父母啊，同你安排分配咧，系要睇时辰八字就咁解。你话邪唔邪？邪咧，系嘛？呢啲玄学。好啦，讲翻呢个叫做而家咁堂食。香港一个环境咁挤迫， 系 咁多 sales， 咁多从事体力劳动嘅人士， 呢啲系占多数添啦。 如果唔系，点会咁多间茶餐厅同埋咁平咧？ 唔系个个坐喺办公室里边做嘢噶嘛？香港。 你叫人去郊野公园喺旺油尖旺嘅河来揾个郊野公园俾我咧？ 笑话真系 啱唔啱啊？喺湾仔闹市啊，我点样揾个郊野公园咧？ 系 好啊，咁然后咧，你叫人哋就买咗个饭盒、可以去后楼梯，可以去公厕。喂，后楼梯商场系嘛？商场啊，后楼梯 系嘛？系啊，但系都唔俾你喺度食饭啦，啲保安点会俾你喺度食饭啊？ 咁我如果我喺嗰、那个。出面街嗰度食30几度， 喂！而家7、8月天，香港嘅隨時中午食飯時間1:00，你話幾多度啊？出面 咁你話啦， 32、33度啦，起碼 香港屋苑、商屋村、商場嘅後樓梯，必定咧係取代張建宗口中嘅郊野公園，啲人個個喺嗰度咧踎喺樹，一人霸一， 但係唔得喎， 喺度食飯， 因為你會犯限聚令喎、 啊。係啦， 你唔係同住喎、啊，你哋啲人。 啊、 如果你喺室内公众地方，你超过两个人， 系啊，咁又唔得啦， 唔得噶噃， 啱唔啱？ 咁即系点咧？ 咁啊，你咪去厕所一人霸一格咯，真系喺厕所踎厕嗰度食。 我预言咧会有好多冲突嘅，因为咧，譬如啲保安又可能要即系执行佢哋嘅职务， 系、啊、 有好多人冇地方食，佢又踎咗喺某啲嘅商场啊，或者屋苑嘅一啲角落，咁点啊？你系咪只眼开只眼闭啊？ 系啊， 系嘛？咁你可能你中间有时候哎喂识做啦咁样点点点食快啲啊跟住喂讲完两句大家 非人心 辣辣30几度好易着㗎咋喎。 喂人哋做基层好多啲真係劳动嘅人口都係想晏昼食得安乐啲啫。係咪叫盒啊呢、這个叫牛腩河係咪叫碗牛腩河咁真係走去刺格嗰度踎喺度食咩係咪唔係未必格格咁啱。都是用来吃饭的嘛有些刺格用回公厕本身那个正常用途的嘛那几十种味是不是抠抠埋埋。 喂还有呢譬如食环处很多外判工人。 啊啲阿婶有没有人啊在那拍 门。不是啊咁他们都要吃饭的嘛是不是 那些有时就是这个我顺带提下啲清洁阿婶。当你们清洁男厕 見到有道門在裏面反鎖，請你們用一個小學雞的智商，裏面即是有人。 嗯， 那有人呢沒什麼動靜，你不要在這裡有沒有人啊，有沒有人，很尷尬，裏面都是有人、啊、 是當然用緊力嘛，剛剛是不是，怎麼回答你、啊、一心起能二用、啊、 不是，你在日本不會這樣的、 嗯、 是不是，他害怕，你知不知道，他怕在裏面你不是在樹做一些大型的 行為， 他怕你在裏面掛立鴨吊頸、啊、他怕破門沒有人答呢，砰破門，原來發現條屍、啊、不用砰的，是不是，裏面反鎖不出聲不等於沒有人，那個人呢是為了自己的矜持同埋个修养，同埋为免尴尬，佢、 嗯、 唔会。哦，有系嘛？早啲出声啊！诶，有乜乜鬼啊？ 有人啊，出声啦！ 仲要同第二个阿婶搭嗲，个衰得佢啊，砰砰砰拍门，咁咪讲咯吓！我以为喺里边瓜老衬啊，点知你咪心脏病中风啊？切，大吉利时，你话系咪咁？啊，而家拍门有冇、啊？有冇人？有啊！食紧干炒牛河啊，八婆。即是你说制造几多纷争和撕裂呢，你说、 嗯、 厕所都撕裂啦。 总之香港从星期三开始。 六格次格三格用来。三格用来食三格用来。 华以来。 三格用来食三格用来。哦，你是不是制造公厕的撕裂呢， 即总之香港开埠以来经历比这个三年八个月更加惨的日子。 我刚才侮辱了基谷廉介和这个叫做山田，是不是叫山田九日最后那个， 我唔记得咗。 三任走井龙、 哦、 带住乜日军入城。 是啊，基谷廉介一定是、啊。 基谷廉介同埋最尾嗰、那个 我唔记得咗，我都唔记得。 是不是山田九日嗰、那个枪毙，嗰、那个判死刑。 点侮辱佢， 我侮辱咗三年零八个月嘅日治时代。我头先攞嚟比应该系唔应该。唔应该咁比，是吧，因为人哋冇你咁低端啊，嗰种管治手法，对唔住啊，我因事论事，我对、啊、我 希望日本领事馆， 我讨厌政治， 冇听啦， 冒犯咗日本领事馆， 系啊，惊、啊、你个第时签唔到证啊， 真系唔咁啊，唔会嘅，我好有信心，不过真系，唉，唔好意思，开口及着你，吓、啊，好啦，听晚十一点。